这首歌是由歌手林志炫演唱的《如许》，它是《魔道祖师》动画完结篇的片头曲。那么《魔道祖师》动画完结篇呢，是由企鹅影视和世美影业联合出品，改编自晋江文学城作家墨香铜臭的同名小说，讲述了魏无羡与蓝忘机继续追踪鬼手谜团，揭开前尘恩怨的故事。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也开始今天的资讯。最近呢，由刘国南、赵丽君执导，程毅、张于熙主演的电视剧《与君歌》正在湖南卫视播出。这部剧呢，改编自飞花中篇小说《剑气行》，以唐末的史实为背景，讲述了身处敌对阵营的双生姐妹程若愚以及裘胭脂宿命般的重逢，并与少年天子李炎、光王一同卷入朝堂风云，共同蜕变成长的传奇故事。再来看下一条资讯。近日，张孝安执导、陈哲远、徐梦洁等人主演的电视剧《暗格里的秘密》正在网络播出。这部剧呢，讲述了校园男神周思月与倔强可爱的灰姑娘丁宪二人呢，从互相排斥的同桌，在日复一日的相处生活当中啊，逐渐发现对方的优点，陪伴彼此度过青春路上的低谷与迷茫，最终彼此成就蜕变的美好青春故事。下一条资讯，这就是街舞四，8月14号起，每周六晚上8点，优酷视频独播。这就是街舞四呢，以国际化为核心概念，意在通过热爱这一共通的话题与世界对话，实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那这样的一档节目或者比赛，它的赛制呢，将采用精英挑战赛。第一阶段的赛制通过中国舞者的对抗、国外舞者的融合，要看到精英的实力。到了第二赛段，每个阶段都有各个国家的选手会领到主题任务，比如要融合中国风。那么决赛呢，则是类似于 NBA 全明星赛啊，最终产生一支全明星国际联队。再来看下一条资讯，由刘雅编剧、辛云来、冯祥坤、李孝谦等主演的电影《五个扑水的少年》正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这部影片翻拍自电影《五个扑水的少年》，讲述了五个平凡普通却性格各异的高中男生啊，因为一次阴差阳错的事故，必须完成一场男子花样游泳表演。在各种奇奇怪怪的状况下，他们崩溃却努力地学习着，最终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了极其特别的演出。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由歌手唐汉霄演唱的电影插曲《普通》。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呢，那些由真实社会案件改编而成的影视剧。 如果说所有未知都像一场空，如果说你也曾觉得我很普通，世界上那么多的人啊，平庸似乎不可怕，是谁打消了不切实的梦，无数次想象自己淹没人海中，偶尔会觉得自己也与众不同，成为谁口中的那个谁，可能还碌碌无为，即便你说我在痴人说梦，如果我注定普通，也要仰望那片星空，哪怕你说没有用，做一场梦天空。 次想象自己淹没人海中，偶尔会觉得自己也与众不同，成为谁口中的那个谁，可能还碌碌无为，即便你说我在痴人说梦。如果我注定不同，也要仰望那片星空，哪怕你说没有用，做一场梦不一场空，孤独的路一定有风，为命运吹动，哪怕有一万分之一也往前冲。写在过去，散在风中，即便此刻两手空空，即便隐隐作痛，要记得时而抬起头仰望星空。我可以在那狂风暴雨之后等待彩虹，哪怕是一场阵痛，一声叹息，一句嘲弄，闯入茫茫人海中，做着平凡的梦，也闪耀自己的光辉，不为所动，名为普通。 这首歌是由唐汉霄演唱的歌曲《普通》。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哈。最近呢，由伍佰执导、孙红雷、张艺兴、刘奕君等人主演的当代涉案题材电视剧《扫黑风暴》正在网络播出。这部剧呢，由中央政法委宣传教育局、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息中心以及中共湖南省委政法委员会指导，改编自包括孙小果案等有较高讨论度的社会案件，讲述了惩处黑恶势力、捍卫社会和谐安定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就是那些由真实社会案件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知道大家啊是否听说过有一个曾经响当当的世纪大盗张子强，他做下的一些惊天大案，比如在当时香港啊作案七次，暴力抢劫、杀人、绑架勒索，数额达到了十多亿的金额，当时可以说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震惊。那么由叶宏伟执导、赵燕、国章、于慧、张涵等人主演的电视剧《插翅难逃》，讲述的就是以世纪大盗张子强为原型的张世豪惊世骇俗的犯罪过程，并且叙述了张世豪曲折的成长经历，以及他跟妻子郭金凤近20年的感情历程。上个世纪末，正义的枪声结束了震惊海内外的世纪大盗张子强及其团伙骨干的罪恶生命，宣告这个在香港作案多次、抢劫运钞车现金过亿港元、制造了全球数额最大的绑架案、勒索了现金16亿港币的张子强团伙终于覆灭了。那这部由这个惊天案件改编的电视剧采用的是倒叙的叙事技巧，将悬疑前置，一开始就让观众看到最精彩的一些桥段，一下子呢就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先说明结局，然后再慢慢告诉大家为什么主人公会走到这一步。 一开始呢，就是警察追捕犯罪嫌疑人张世豪，并且呢，经过一番艰险的斗争，把他抓捕归案。然后审讯专家啊，抓住罪犯的心理弱点，彻底打垮了张世豪。再来分析一下张世豪这样的一个大贼王为什么会出现啊？或许这是大家更为关心的，不仅仅是因为原生家庭和失败的恋情给他的打击，更多的是因为他自身的个性。由于运气不太好，他没能找到一条谋生之道，再加上啊，他从小生活的环境黑社会氛围浓厚，从小就耳濡目染，而他选择了暴力，选择了一条罪恶之路，于是呢，他就不得不接受最终的惩罚。在一个深夜，世纪大道，张世豪坐在地铺上，望着头顶的铁窗，回忆起自己罪恶的一生。前面我们提到的审讯专家的心理分析并不是空穴来风，他借鉴的是由 CBS 出品的犯罪剧情电视剧《犯罪心理》当中的心理分析那个场景。更有趣的是，剧中还有许多致敬由科布拉执导、马龙·白兰度、阿尔·帕西诺等人主演的电影《教父》当中的情节，并且加上了中国特色，和麦克·柯里昂经历相同。张世豪也是在父亲的葬礼上初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而《插翅难逃》这部电视剧的故事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更为深刻，人物的悲剧性也更强。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来听由孙国庆演唱的电视剧的片头曲《因为所以》。正是这因果关系，那么所有的罪犯都将被绳之以法，插翅难逃。 白纸黑字的道 这首歌是由孙国庆演唱的《因为所以》。接下来跟大家关注下一步，震惊全中国的湄公河大案，大家应该不会陌生。根据这个案件，已经拍成了对应的电影和电视剧。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聊的是由陈宝国、李修贤、李立群、游泳等主演的警匪电视剧《湄公河大案》。这部剧根据2011年湄公河10.5案件改编，讲述了苏沃特大武装贩毒团伙设计惊天阴谋，栽赃并杀害中国十余名船员。中国警方在有关方面的协助下，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破获大案的故事。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电视剧以案件侦破为主线，秉承快节奏、高密度的风格，把全剧的内容设置的是紧凑饱满。全剧以这个案件的发生呢作为开端，以专案组的追查侦破为主视角，把一个惊天阴谋层层拨开。期间呢，各方势力暗流涌动，敌我较量激烈异常，让人是过足戏瘾。而且每一场剧情的设计和推进可以说是环环相扣，许多情节前后呼应。在这部剧当中啊，观众不仅能够看到传统的敌我斗争，更能见识在现代高科技背景下，高智商高技能的对战。贯穿全剧的苏沃特大武装贩毒团伙不仅规模宏大，分工明确，更善于谋划。除了传统的罪犯持枪爆破格斗的能力外，还具备反侦查、伪装等技能。而专案组当中的中国公安干警有勇有谋，坚毅果敢，个个都是拥有高智商高技能的现代警察。他们当中啊，有能够把控全局判断精准的头脑型人才，也有卧底敌后乔装应变的临危不惧非传统特警，也有精通电脑的技术达人。而剧中技术战场的斗智斗勇，比起真枪实弹的对决一样惊心动魄。整部电视剧的重要特点还在于剧集的悬念性，整部剧可以说是疑窦丛生，悬念迭起，把观众的视线啊牢牢地锁定。纵观全剧上下，几乎每一集都会给观众抛出一个疑问。追剧刚开始的时候，观众就会思考中国公民为何遇害，谁是凶手。这个最初的悬念引领观众走进剧集。之后呢，高野是否能进专案组，鸿蒙集团是忠是奸，两艘船是否参与贩毒，无数的问题都会让人有一探究竟的欲望。而作为终极悬念的幕后黑手更是隐藏极深，让人疑惑难解。更让人叹服的是啊，剧中每一次激烈战斗抓获目标人物之后，都会发现幕后还有着更大的阴谋。总的来说，《湄公河大案》是近十年来不可多得的有关公安禁毒题材的作品，开播不久就取得了很好的收视成绩。通过全体主创人员的精心策划和精湛的演绎，生动展现了湄公河10.5案件的惊心动魄、艰难曲折的侦破过程，成功塑造了中国警察忠诚履职、大智大勇的英雄形象，也是充分彰显了公安队伍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都俱佳的电视剧精品力作。对于凝聚警心、激励士气和振奋民心、弘扬正气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呢，就给大家带来一首在电影《湄公河行动》当中出现的一首歌曲 We Can Be Heroes， 用这样的一首歌致敬中国的禁毒英雄们。 I remember when the days were tough and I heard distant thunders. I was so afraid I could not see what's right. I tried to find my path through the foggy night, but I could not see the light. Do you remember?When the sea was rough and we heard distant thunders In my darkest hours you came into my life Took me underneath your spreading wings And taught me how to fly There I was, a soldier without a sword A lover with a broken heart Who lost his strength to carry on. Action! Fight or fight, just fight. I dream of dreams, let's dream. With you and I, we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We Can Be Heroes， 我们可以是英雄。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影视剧，同样是跟禁毒有关的社会案件，2018年，也就是前年，一部由傅东玉、刘璋木执导、黄景瑜、吴刚等主演的现代悬疑刑侦剧《破冰行动》在央视八套播出了。以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1229专项行动为原型，这部剧呢，讲述了两代缉毒警察不畏牺牲，冲破重重迷局，为雷霆扫毒专项行动奉献热血与生命的故事。这部剧呢，取材自2013年广东开展的雷霆扫毒系列行动当中，陆丰扫毒，歼灭亚洲制毒第一村博社村这一真实事件。这个案件呢，不仅获得过主流媒体的高度赞誉，也创下了多个全国之最。一次性调警涉及单位和警种创全国之最，一次性出警数创全国之最，一次性捣毁制毒工厂数创全国之最，一次性缴毒总量创全国之最，一次性抓捕罪犯数创全国之最，一次性动用海陆空警力拦截创全国之最。清剿博社村啊，是中国缉毒史上的标志性战役。那么如何能真实还原这起震惊中外的禁毒大案，是摆在主创团队面前的一个首要课题。为了使剧本更加的贴近现实，剧组人员啊多次深入广州、中山、佛山等地上百次的实地体验风土人情和警队生活。编剧陈玉新先后四次到广东采访公安民警数十人，实地采访各警队和村落，获得大量的一手素材。在内容和人物刻画上，力图全景式的还原这场禁毒战役中的众生相，从基层警员到高层警官，从境内制毒团伙到境外贩毒组织，力求每个角色都饱满真实，并耗时4年完成剧本创作。剧本先后呢获得了2017年国家新闻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和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优秀剧本奖。在正片的情节里没有丝毫迂回，一开始就连出狠招，利诱、栽赃、攻心，把男主角啊逼入绝境。李飞是广东东山的一名缉毒警，那天他和搭档宋阳带着几名外地警察突袭塔寨村，抓捕毒贩林胜文。本来啊是这个人赃并获，可是闻风而动的几百号村民竟然公然销毁证据，林胜文被抓被审又被放了。临回家之前，他对利诱不成的李飞嚣张透底，有一柄价值300万元的保护伞。那么到底谁是保护伞？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黑手究竟渗透到了警局内部的哪一层？这些问题既是李飞的生死困境，也把观众拉进推理迷局。事实上呢，这部剧最大的两个特点，